否看见我的电影？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，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。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？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十八，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。爱的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你快乐。路上的街道留给你愚蠢发展的小小的人们。爱的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 为你累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么有路可退？从今生起，你给了谁？全心全力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遇见。